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十七集，心碎。几日后，诸将离都，贤德帝率领百官送萧继明。大雪间，贤德帝持着萧继明的手臂，咳声断续。贤德帝拢在大肠里，却瘦得惊人。 继明，今日去后，来年才能再见。离北边陲一直不宁，此次边杀起兵虽退，却仍旧不肯俯首称臣。十二部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你是朕的股肱之臣，也是我大周的骁勇之将，万事皆需小心为上。 此次救下来迟，却得皇上抬爱，父亲与臣皆感惶恐，日后皇上有令，离北定当万死莫辞。 你父亲病后已与朕多年未见。 贤德帝慢慢回首，望着那城门内乌压压的人头，又望着去都屹立百年的恢弘宫宇， 甚是余孽一时，是朕对不住沙场中国。可是朕久缠病榻，许多事情皆是无可奈何之举啊。 萧继明跟着望去，半晌后说， 去都胜风雪，皇上保重龙体。 贤德帝缓缓松开了握着萧继明的手。 好儿郎，你去吧。 陆广白打马出城，果然见萧迟野一个人待在山下亭，他也不下马，冲萧迟野遥遥打了声哨：“ 臭小子，哥哥们便走了。 江湖多风波，舟楫恐失坠，你要小心。 有话好好说，念诗干什么？你且等着，总有一天能回家去。 那就要看命了。” 后边一阵马蹄响，陆广白回首，见雪中策马而来的人乌发高束，精简晨袍，便急忙吊着马头。 大帅，一道走啊。 戚竹英缓下速度，他身着长衣，背负长剑，外袍陈旧，很是轻装，若是单巧打扮，不过是江湖寻常女子，只是风过后使得那张脸变得清晰，竟生得格外妩媚。他挑眉一笑，威势顿现：“ 你这马是次等阿乌尔，跟不上吧。”“ 是没大帅的彪悍，却也是沙场上下来的好儿郎，咱们路上跑一番，不就知道跟得上跟不上了。” 戚竹英冲萧迟野扬扬下巴：“ 我看着那匹难得，跟我换换。”“ 不了吧，怎么看都是我吃亏。” 萧迟野摸着马鬃，戚竹英抬手抛给萧迟野一物， 接着 萧迟野双臂接住，却是一把含在鞘中异常沉重的鬼头刀。 年前李北替启东养了匹好战马，你功不可没，这东西是我叫帐下最好的工匠锻的，费了我好些宝贝料，怎么样，不亏吧？ 萧迟野掂量着重量笑起来：“ 大帅，往后你就是我亲姐姐了。从家里带来的刀好是好，可是太轻了，不比这个趁手。”“ 姐姐，等你拔了刀就该把我叫爷爷了。”“ 这刀起名了吗？”“ 我倒是想了一个，凡言狼利者，为贪而利也，不正适合你吗？”“ 狼利两个字太凶了些，他才 凶。李北的儿郎就是要他凶。” 戚竹英抽响马鞭，坐下骏马当即奔出，那头大军已动，但见启东守备军的枪浪红缨紧跟在戚竹英身后，奔涌向东方旷野。陆广白不便再留， 与萧迟也挥了手，也策马追了上去。下一刻又听铁骑踏地，仿佛朕的脚下微颤，萧迟也眺望着，见他大哥一马当先，熟悉的离北铁骑犹如黑潮一般横扫雪野，奔腾向北方。海东青破风而追，在离北铁骑上空盘旋呼啸，萧迟也握刀而立，一直望着离北铁骑消失在苍茫大雪中。沈泽川有些走神，被齐太傅敲了回来。齐太傅披头散发的，伸长脖子看着沈泽川。 如今众将归位，曲都再度陷入一潭死水，你的时日不多，不能一直心甘情愿地做着瓮中之鳖。 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先生，我真的还有机会出去吗？ 福祸相依，幽禁未尝不是好事。闭门不出更容易韬光养晦，你的机会来日多着呢。 远处宫中敲响，心碎开始了。咸德八年正值盛夏，户部主事王信的团领山被汗如湿，他在椅子上如坐针毡，不止一次抬起乌纱帽擦拭汗水。 哎呀，萧大人，不是户部不给你拨银子，是眼下库银开支尚未算清，上面潘公公不批红，咱们真的没办法拨呀。 算账要时间，我这不是等着吗？不着急。 萧迟也端着茶盏喝了几口。王宪喉尖滑动，看着镇定自若的萧迟也和外边廊下一动不动的禁军，王宪几乎是哀求道： 大人，天热，让军士们站在外边委实过意不去，我请诸位喝些凉饮，储备的冰果。 无功不受禄，我们禁军皮糙肉厚，干的就是卖力气的活，站几个时辰有什么紧要的？大人别介，专心算账。 萧迟也面上笑，王宪捏着那账簿，笔半晌也下不去。今天开春，皇上病重，太后为着此事叫人在宫中大兴土木，要见范宇为皇上添福诵经。工部得了差事，得从端州营批木材，为着省钱就换禁军去运，禁军把木材运入了曲都，太后又因海阁老的上奏撤了见死的打算，户部手头就缺了这笔银子，拖了禁军两个月迟迟没给结。银子不多，换作国库充盈时这都不是事儿，谁愿意为了这点银子得罪萧二公子？可户部如今也是有苦难言，去年太后大寿，光是操办宴席分赏金银就花掉了将近100万。王宪割了笔，干脆横着脖子说： 大人，这钱眼下是结不出来，我给你说句掏心窝的话，按照如今的账，年底支出对不上预算，咱们的俸禄都未必发得下来，真的没钱了。你今日就是给我王守成一刀，我也没办法呀。 八大营的军饷照结不误，轮着我们禁军就是要死要活的没钱，都是给皇上当差出力的，活该我萧策安人间得揣着这账等你们周转。 萧迟也咣当的把茶盏扔桌上： 户部年年都哭穷，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收钱出力白纸黑字，我们干完了银子就得结，别跟我谈别的，那不是我职责所涉。要是户部的问题都得靠别人体谅，你们还干什么呢？趁早腾出位置给别的人。 王先让他说的面上铁青，站起身来。 既然都是给皇上当差的，大人何至于逼得这般紧啊？有钱谁不愿意结？禁军真有本事，干什么苦力也做八大营啊，那谁还敢不给钱？ 眼见两方气氛不善，外边正先袍跨入个男人。 王大人何必动怒，二公子也是快人快语。在下护科都给事中薛修卓，就是为着这仗来的。 他摘了遮阳帽，用帕子擦着手。护科都给事中这个职位不过七品，按道理在曲都连官都算不上，可他特殊，他不仅能督察各部各衙门的办差进度，还能在每六年一次的曲都督察里参与百官德行政绩的评定审查，更能摒开六部直接上书皇上。王宪开嘴不气，忍气吞声的顺坡打滚。 怎么敢动怒啊？禁军是出了大力的，我是不想让萧大人白干。可是延青，你来看看这账，户部拨不出去。 薛修卓表字延青，人看着格外儒雅，他也不看账，对两人说： 户部的难处我是知道的，二公子你看这般，前些日子全城供了批丝，咱们折对银子，拿丝如数给你结了，行吗？ 萧迟也一走，王宪就冷了脸。 他哪是为了禁军要银子，多半都是自己拿去挥霍了。这二公子自打任了禁军总督的差职，就成日花天酒地，次次都把人逼得没办法，一点都不肯体恤。 薛修卓笑而不语，没接话茬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张琪。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七竹音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一条龙吧。